个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声上恩典，风孩儿听其口，归朕的边关是指望，祭祖还乡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杨一死而我负了死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妻往日的教言，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教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、我的亲，你在哪边？往本台止不住泪流满面，你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尊重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功垫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辞别后为丈夫铺灯软单，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长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好像风出飞时梦里团圆， 谢谢 谢谢周令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郝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